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亦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没难度，信我。逢星期五晚10:30至11:30，有我大恩，生意好啲，准时见啦。好，第二集生意好啲，咁啊，上一集啦，咁见到我哋都即系多谢你。可能聽咗第一集啦，咁而家第二集啦，咁啊希望唔會悶親你第一集，因為第一集我比較講啲基礎嘅嘢先嘅。咁第二集咧，咁啊我唔想我正如上一集講啦，我唔想好似喺度賣廣告咁樣，我冇必要賣廣告啊，我又唔係等你養我，係咪先？不過我就想話俾你知，喂，究竟呢條咁嘅嚇四眼佬胡鬚佬，究竟你喺一個乜嘢嘅成長之下長大咧？咁其實呢個都會幾受影響嘅。咁你問我係咪話喂？如果我係一個傳統家庭分途我嘅，我就唔適合做生意咧。咁梗唔係啦，絕對可以。例如話，聽完我哋呢個生意好啲之後，可能 inspire 到你會繼續做咧。好似現場今日我哋有好多觀眾啦，過百個，咁啊，其中百家姓都有噶啦。咁啊，打下招呼先啦，貴姓啊？ 哇，好嘢啊，好人啊！ 哇，你睇下，就係聽聲就知道人氣沸騰啊，非常之受歡迎啊，嚇。咁啊。咁讲讲心路历程，先讲讲下了解下究竟呢条友真系咩人啦。 大恩的前世今生， 前世今生啦。咁啊，讲讲可能对你有啲启发，可能同我差唔多成长。咁我自己一个普通家庭出生啦，咁啊，属于啲都系啲即系相对穷嘅家庭。咁我两个我父母都系做打工嘅。我记得好细个，佢已经同我讲过啊，大恩啊，俾心机读书啊，跟住出嚟搵份咩工咩工啊咁样。咁其实由细到大咧，佢已经咁有咁嘅mentality 去灌输我哋咁做。咁但系当然啦，凭住我呢副咁嘅吊儿郎当兼且我系唔会听话嘅人咧，我系唔会听佢讲嘅。听完之后左边入右耳出，所以咧我读书系真系好差嘅。我由细到大，咁啊，但系咁讲起读书咧，其实我由细嗰阵时咧已经开始练成一种做生意嘅一个思维啦。咁啊，可能有啲痛症，可能第二啲台听过啦，但系我今集咧会加多少少，就系有一个人好影响同启发我嘅，咁就我父母。点解一个人咧？因为其实主要系我妈咪，因为我妈咪咧，就算佢系做校工嘅，咁其实咧佢间唔中咧，咁因为嗰时咧学校咧相对咧就比较咧开放啲嘅，咩叫开放啲咧？即系话啲校工可以自己攞啲嘢出嚟卖俾学生食，咁啊唔会觉得，因为嗰时冇合作社，即系都唔会有啲小事多啊，响校里边。咁冇乜投訴，咁我哋記得嗰間村鄉村學校咧，買嘢食咧要伸隻手過咗個欄杆喺個鐵絲網度咧，就同出面嗰間咁嘅士多買嘢嘅，所以呢間士多咧唔屬於嗰間學校嘅，亦都冇咩啊官商勾結，學校校長同嗰、那個人有勾結，冇暫時好彩嗰時候我哋冇呢啲咁嘅嘢。咁啊講翻呢度先，咁跟住我媽就可以咧買一啲嚟話醃咗啲鹹金骨啊，啲梨仔啊，咁咧就酸姜嗰啲咁樣，咁攞去賣俾賣。咁當然啦，我而家睇翻轉頭，其實我媽某程度上幾有生意冒險精神，不過策略上做錯咗咩？點解咧？因為嗰陣小學嚟嘅，你賣酸姜，你應該賣俾啲孕婦嘛，你冇能賣酸姜。細路仔應該食啲咩咧？嗰啲凍嗰啲黃色嗰啲嗰啲梨仔啊！哇！浸到冻一冻，咁你搵个嗱，如果想卖多啲，再卖咩咧？啲红豆冰啊，嗱，因为红豆成本平嘛，值得搏，同埋水嗱，永远都讲啦，逢系你个生意咧卖嘅系有水有关嘅话咧，一定好赚嘅，包括糖水。咁啊，我见到啲网友啊，现场观众啲蠢蠢欲动啦，我唔俾佢讲住，咁啊讲埋我心路历程先。咁啊，咁我见到佢呢个啦，另外呢我爸爸啦都开过酒楼嘅。咁但係呢佢有勇气，但係呢就喺策略上呢可能未必尽如人意。因为呢佢嗰种开酒楼就传统， 我哋成日讲酒楼有个骗局嘅，就係话呢搵个厨房佬返嚟啊，搵个做楼面经理嘅收钱嘅、啊、收钱唔会佢做啊，收钱通常系呢想呃人钱嗰个老婆做嘅。跟住呢又请个装修佬，咁全部嘢吓夹时间夹嘢，咁呢啲系传统嘅酒楼呃钱术。OK， 呢个唔再多讲啦，因为大家可能都网友都见过。咁啊，跟住呢就我自己小学呢，我话俾你知，我第一次做生意呢小学已经开始㗎啦。点做呢？因为细佬嗰阵时住屯门。屯门呢啲街市呢就唔系而家呢喺嗰啲咁嘅街市度嘅。就系、是、一啲即系街嘅街，即系喺街度嘅街市。似乜嘢呢？似春秧街啊，即系北角啊，北角嗰啲街市啦，亦都似边嘅呢？中环而家仲有啲街市嘅。即系一啲好似摆地摊咁嘅。咁我就有一次呢就见到个男人。我其实细个好想买巴西龟嚟玩嘅，但真系我已经冇钱，$2一只，边有$2啦、啊？咁我见到个男人托住个石油气个盒，即系嗰啲挤石油气嗰啲产品嘅盒啊。咁跟住佢里面全部装有巴西龟，咁我好记得嘅，成扎绿色喐下喐下，见到哇好想买。咁于是我灵机一触，不如我屯门嗰度咧，近住有个何福堂，如果网友知嘅话咧，何福堂嗰度咧隔篱一间小学叫香思，唔系僵尸啊，香思。香思小学，咁你有条溪嘅，嗰阵时啲溪水咧干净到可以人洗衫，饮唔饮得就唔知啦。咁但系咧，佢里边咧有啲七星鱼，咁至于系咩鱼我真系唔记得，即系七星鱼知个名嘅啫。咁我哋咧就同我朋友咧，小学两个朋友咧就喺度捞啲鱼，然之后捞咧就卖，咁结果咧好嘢啦，第一次做生意系一条都卖唔到嘅。咁于是我同佢喺度谂。究竟我哋错咗啲咩呢？其实我嗰阵时小学应该系五年班嘅，定唔知六年班，已经佢又好有好大胆啦。应该五年班，因为我做第二次小学创业，跟住咧到我咁我谂嚟谂去，会唔会一啲鱼留得滞啊，鸡得滞？系，咁点咧？于是，因为咧呢啲鱼，因为我喺屯门卖翻，可能有条细路话想买，跟住个家长望，超喺香先咪得闹咯。使乜买啊？嗱，记住买嘢咧，一定要咧买一啲人哋买，唔可以随手攞到嘅。就调翻转啦，嗱，周街有啲吉喺度嘅话，你跟住左手甩完之后走去卖俾人啦，咁可能会卖到，咁即系睇撞彩数啦。咁我真系唔好彩咯，亦都撞唔到一啲人去考究呢样嘢嘅买咗。咁好啦，咁于是咧我就同我朋友谂啦，谂一谂啊。于是我就谂咗另一个方法啦，就去咧原来上水嗰度咧系有锦田嗰度咧好多渔场嘅。咩渔场呢？系卖金鱼嘅渔场。以前有，而家好似冇晒啦。咁呢我细个点解我记得呢？因为嗰时呢就冇咩 internet 㗎嘛。咁我就搭巴士。我唔记得搭76定係77啦。好似 77. 总之你第一住新界知啦 ,76,77 两条线嘅。一边行石岗，一边行另外一边路。咁我记得行过，因为我坐楼上，细路仔中意坐楼上㗎嘛，仲要坐最前个位添。咁就会睇留意风景。嗱，所以呢我有一点我都会讲，做生意你记住出街。唔好耷低个头，一定要四围睄，一定要揾，一路就算嗰样嘢你今日冇用嘅话咧，你迟早有一日咧，会令到你咧，突然间豁然开朗。咁于是咧，我哋就两条傻佬咧，咁啊攞少少钱啦，咁走去嗰度买，咁啊结果就唔可以讲大卖，起码都好似打个平手赚少少。咁我哋起码赚咗个过程系咩咧？我哋学咗两样嘢啦。几样嘢啦，我几样嘢咩？第一就系话学到做生意啦，你要评估嗰样嘢卖唔卖得，同埋点可以令到自己改善，呢个好重要，好重要。所以我觉得错唔紧要，我好好彩，我小学已经行错第一步，跟住系咁错，系咁错，唔紧要，跟住累积翻嚟就系你自己嘅经验嚟嘅。同埋咧，喺嗰时练出一样嘢就系咩咧？大胆，我会叫人嚟睇，喂，好靓金鱼啊，过嚟睇啊，真系做金鱼佬嗰阵时。但系咧就虽然话唔系赚好多钱，但系就学识咗做生意。好啦，小学第三次创业嘅咧，咁就系六年班啦，因为都好接近我离开咗个朋友。咁啊点咧？我唔记得中一定六年班，真系太冇乜印象。因为我个朋友咧就因为我两次都系夹佢买嘅，咁第三次都系揾佢啦。咁咧就话说咧，佢家姐咧就系做制衣嘅，咁有好多啲咧啲出口料咧啲板咧啲恤衫咧，有啲似而家。着住嗰件啊，我见到现场观众嗰件格仔，即系嗰啲叫美国工人啊着嘅衫啦。佢着住呢件衫嗰款，咁我就攞去边度咧？ 我覺得屯門啲人買唔起，於是咧我就去咗利敦道近邊度咧？而家一間恒生銀行最大一間，隔離周生生，即係倫敦大酒樓嗰個位，我就喺樓下嗰度擺。咁結果咧因為咧正正因為有好彩啦，因為嗰、那個其實都唔係好彩啊，啲貨板可能都幾靚。咁我哋學識咧啲演說啦，例如話啲人問喂啲料邊度嚟㗎？咁學識一個字咧叫 polyester。就嗰陣時學噶啦 ，polyester 靚嘢嚟噶。其實而家當然梗係知道，其實 polyester 嗰陣時嘅 polyester 好鬼熱嘅，係好唔適合著嘅。咁可能冬天啱著嘅。咁我記得我買嗰陣時夏天嚟嘅。咁亦都唔識賣。咁但係咧就死馬當活馬醫啦，亂咁講。咁啲人見到個細路講 polyester， 咦勁喎，咁啊同佢買。咁嗰次咧賺咗100蚊，好記得賣咗唔知兩日，賣賺咗100蚊，冇蝕車嘅，咁都幾開心嘅。咁但係收尾都剩咗好多板喺屋企，咁啊收尾再同佢家姐講返，可能退返俾佢啦，我詳情我唔記得啦。咁呢個呢係我哋第二次呢，就第三次創業啦，咁做小生意啦，咁有個好處就係話我哋今次自己搭車出去。嗰時正如頭先上一集啦，有位網友問我喂你咁鍾意 Richard Branson， 你會唔好似佢咁啊俾啲細路自己去啊，咁我話俾你知我如果喺我能力範圍之內可以做到嘅話，我都會俾佢點做。包括我自己，即係我有一個叫做特性嘅，就係話我通常要求我啲同事即係夥計咧做嘅話咧，我首先我覺得嗰樣嘢係合理，係有人做到嘅，同埋我自己有，甚至乎我自己都做到嘅，爭在我做唔做嘅啫。咁你先會令到人哋服你。如果唔係咧，好多咧啲可能啲同事啊或者夥計會喺後面講：，屌你講我耳啦，你做下。即係佢最好，所以佢哋唔係好敢喺我面前講呢句。如果佢講話，哦好啊，不過我做咗之後，咁你個位啊有啲不保嘅咯，或者咁即係話證明你係好貴嘅咯。咁我會好直接嘅，調翻轉啫嘛。如果你做到嘅嘢你比我更好嘅話，我跟你。因為呢個我真係純粹一個崇優主義者嚟嘅。我係覺得人係應該要向好嘅學習。咁好啦，做完呢三個生意之後咧。跟住我呢个生意第四个生意呢就令我赚大钱啦。咁啊和为大大，因为头先我个100蚊啦，咁随意都系咁兜嘢。不过嗰阵时50蚊都几犀利，我记得我嗰阵时我爸呢响做厨房啦，唔知1600蚊一个月。咁一个细路赚到等于佢嘅几大 ?30 分一就30分 ,1600 蚊即係300蚊 ,30 蚊人係咪 ?30, 唔系喎 ,60 蚊日，即係赚到个两日人工。差唔多兩人工都算係咁㗎啦，即係都係做兩日，即係學識。咁我學識做咗 trading 呢樣嘢啦。咁我第一次就自己生產啦，即係我自己撈魚。第二次開始呢就跟住係買貨返嚟啦。好啦，跟住我第四個生意呢，點解賺大錢呢？我就集合咗呢兩樣嘢於一身。因為我都有成本嘅，就係買一啲紅紙返嚟。咁其實呢個唔算生意，不過呢有另外一個呢係我策略上嘅一個成功嘅一個轉捩點，就係派財神。咁啊，想问下呢啲网友有冇派过财神呢？有冇知咩派财神呢？ 唉，好想去派，但阿妈唔俾我去派， 系嘛？你喺屋企系咪比较管教得严啲嘅咧？郑子成 系当时咧，我妈妈系比较管得严啲，因为我妈妈当时就喺屋企车衫啦，即系睇住两兄弟咁样啦。其实当时大 N 先生咧咁话派财神咧，屋企都接过，接完之后咧就阿妈就会俾翻2蚊5蚊封利是回礼俾个僆仔。咁有次咧。即係當時就去補習的時候，有個補習同學仔就話就嬲我，喂，不如我哋都即係做派財神咯。佢話文具鋪咧幾蚊買張紙，然後剪開佢啊，揾支 marker 寫財神啲字靚啲得噶啦，咁可以賺錢喎。係喎，咁樣好似無本生利喎，幾蚊啫嘛。咁條橋就諗好曬啦。咁啊都諗住去買紅紙去剪嘅時候啦，問阿媽俾咩去買去派財神啊？阿媽話一句唔得。哦，咁我就唔夠呢一個硬淨，同埋可能冇大 N 咁呢一個冒險精神啦，咁就冇啦，冇得玩啦。 如果俾我呢係當年嘅你呢，我就會同佢講我去朋友度玩，咁跟住照做呢樣嘢。咁當然啦，呢個係講大話嘅。咁我下列都有一啲 point 係講講大話呢樣嘢。咁我而家唔再講先。咁但係我覺得你某程度就有啲可能我真係比較一個比較叛逆啲嘅人啦，咁我都會勇於去嘗試做一啲嘢，咁所以呢個唔係我賺大咗。好啦，你講得一啲都冇錯，本小利大。不過我比你辛苦啲，因為我當年咧就唔係有 marker 嘅，我當年咧就係用毛筆。咁 我手毛筆呢啊唔知點解喎，今年新年呢我寫咗之後揮春之後呢，我兒生女係咁讚我啲字靚喎，咁我都唔知真定假嘅。好啦，講返呢度先。咁我本身嚟講呢就跟住呢我就派錯成就同另外一個同學啦，咁今次唔同佢啦，但係都係好得意喎，係小學另外一個同學。咁呢就但係我嗰陣時已經讀緊中學一年班，咁我就喺元朗區派嘅。咁我都諗過邊度派呢，咁於是呢我就試下，咁就喺個巴士站附近。點解呢？因為當時我諗巴士站住得巴士站附近啲人呢相對有錢啲，同埋呢係比較密集啲嘅一個環境。咁呢有個好處呢就係話相對嚟講我唔需要去咁多地方啦，一個地方已經去做曬所有嘅嘢，咁夜做咁就派咁就財神，即係變咗唔需要話走咁多等大廈。咁另外一個做啱咗嘅呢就係呢我響揀另外一等大廈呢就裏面呢有好多妓女喺度住嘅。咁如果有人聽過講過都講啦，咁再唔怕講次啦，都我哋話齋啦，呢個台同嗰個台冇乜重複嘅。咁唔緊要，咁你再講。點解揀嗰個呢？因為佢哋呢好詐忌錢銀嘅嘢，佢哋都可以想好生意嘅。咁當然啦，我唔會因應佢而寫一啲吓咩出入平安啊啲。 咁咪寫咩呢？係咪貨如輪轉定係生意興隆？使乜嘢呢？ 冇，因為我哋真係派財神嘅啫。 嗯。 咁學你話齋啦，學呢位鄭先生話齋，咁我哋就買咗紅紙返嚟，學呢咁呢嗰個朋友呢就開始幫咗戒，然之後我就寫到我寫喎。咁我開始亦都分工啦。仲有一樣學到就係咩呢？因為我嗰個朋友呢就面皮好薄嘅。但係呢就係啲小霸王嗰類，即係有少少威脅我，快啲派呀，唔派你死呀，咁嗰啲呢，咁我唔理啦。咁我呢變咗呢佢就把風，我就派，然之後佢收錢。咁結果呢成功咗啦，喺嗰等大廈，我唔孤偉其名講個名啦，真係喺巴士站隔離兼且多層好高層嘅。咁我仲佢講，我哋梗係上最頂嗰層搭啲邊就行落嚟啦。啊係喎，我哋開頭真係戇居居下低行上去嘅。咁我收尾行得兩行梗唔係啦上去。嗱呢啲呢就係喺一路做緊生意個過程學到啲嘢。咁下一次如果再派梗係搭咗上去上高先掃落嚟啦。啱啊，體力會好啲啦。咁結果嗰次呢我哋賺到差唔多，我真係銀碼唔好記得啦，大約400蚊到啦 whatever。咁我記得呢我有200蚊分到200蚊，係一次好豐厚嘅利潤。咁你諗下啦，我都講啦，我爸1600蚊定唔知1800蚊一個月。因為唔知冇，我諗冇添，因為我真係唔好記得啊。總之我賺嘅錢呢係可以呢令我響年宵市場揮霍嘅。因為嗰陣時我派完之後仲有時間可以去年宵市場。因为年三十晚派㗎嘛，咁我仲可以去买嘢。我都讲过我买咗个小嘅电子琴仔。我估计呢个电子琴仔呢响我正常问父母攞钱呢佢係唔会俾我买嘅。好啦。咁除咗呢几个之外呢跟住我就读书啦，咁读书不成，咁跟住去做打份工啦，咁有一份工我一定要讲嘅。有几份工要讲啦。咁第一份工可以叫我第一份啦，唔计一啲玩嗰啲工啦。咁第一份工我一定要讲，有一份工就话玩啊，讲一讲玩一份工我都要讲。点解呢？好唔认真对待呢份工，迟到，成日迟到，结果俾人炒咗。咁我人生唯一次俾人炒。咁呢经过咗呢次之后呢我唔会迟到。我成日都提自己唔可以迟到。返工一定唔可以迟到。我我最后一份工呢我话俾你知，我唔怕讲啦，我是全公司最高人工嗰、那个。但是即是如果计学历或者一个 sales volume 来讲我不是最好的那个。因为每日我都会是比准时早大约半个钟至一个钟到。咁老实问我你咁早返嚟做嘛，咪睇下报纸，睇下今日有啲咩新闻，睇下啲商业同我今日嘅客户有冇挂钩啦。如果有嘅话咪同客户有多啲话题啦。跟住佢噏噏个头，即係心諗你个街仔啊得喎。咁结果即係高人工是有理由的，但是当然跟着我就已经没有再打工了，那我跟着再继续自己做事。另外呢就有一份工要讲，跟着有人被人炒之后另外一份工呢就是一间贸易公司，那呢就很小间的。那而揀这间公司我有个特别的要点我一定要讲的，就是说呢我看那份广告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我看南华早报，因为我其实很意向呢就找一些比较令我自己可以有向上流的阶段 嘅工。咁就咩呢，就揀咗間 trading 公司，咁就寫到明一間 small company with foreigner。咁我睇完呢句嘢之後呢，咁我英文好差嗰陣時候，我細個我會考攞 U 嘅。咁我於是呢就睇住呢個之後呢，我覺得咦呢間有機會係一間外國人公司。去到原來真係一個鬼佬賴個中國人老婆，咁賴幾個伙計咁樣。咁我就做最低層嗰個做送即係送差啦。咁但係呢幾年我做咗四年，咁呢幾年好開心，因為呢可以日對夜對佢同佢講英文，令到自己唔怕。記住其實一樣㗎啫，語言能力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同埋呢，当你唔识讲嗰时候，你要用晒你身你所有识嘅啊词汇，即係我哋叫 vocab 呢，就要同佢沟通。呢、这个呢系都一个好好有好锻炼机会。咁好啦，跟住其他不聚啦，咁啊其实呢工作。咁啊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建功经验啦，咁我希望大家记得提一提我。这个同宿命有关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听嘅话。OK， 咁记住 PM 啊，留多啲言啊，如果唔系我唔讲嘅。你有咩想跟住我就开始创，另外真系我另外人生阶段嘅创业啦。咁点咧？我第一次创业咧，就同几个朋友咧，就即系真正系真系做生意啦，就开间 program 公司。咁我都犯晒我之上一集讲嘅啊，自纪律，将啲 A、B、C 嘅嘢做好晒准备，冇做就系咧印好晒所有嘅宣传单，做好晒所有 program 嘅 demo。结果我只是做了两次 call call， 觉得失败，没做到。其实如果我继续做的话，那个做什么呢？我 program， 我19那时候维持1993年左右，我想着不如我写一个 program 给那些诊所，要来去做一些 database 的登记，那就不用那么多卡咯，悭回一些位置咯。其实对的，是吧？即其实当然现在很简单做到啦，但是那时候来说是挺创新的想法。那当然啦，正正是因为我觉得那次的失败呢，那我都向那两位拍档讲声对不住，因为那时大恩呢都还未成熟，都还是很多藉口，结果没有做到，那集 catalog 摆在脚板底上没派出去，其实我应该每一间派的，那结果没有做到。那好了，那跟着呢进进退退这样，那跟着打返工，那就打了间我讲就宿命嗰间公司啦，咁学咗门手一个行业啦，新行业啦，跟住就开始就做数码印刷啦。我紧所讲过，我做数码印刷啦，跟住又做呢、这个自己开啦数码印刷啦。咁我讲自己开数码印刷咧，咁啊涉及到有一个 topic， 咁呢个 topic 就再讲嘅，咁啊涉及到做拍档啦。咁、那个数码印刷咧，对我嚟讲咧系好短暂嘅，做一年几，咁啊同八个有八个股东，我系其中一个。咁嗰八个咧，咁有多都系咧而家咧响当当嘅人嚟嘅，即系当然啦，行业系响当当啦。其中一个系香港最大嘅一间婴儿用品公司老板，因为佢嗰时已经系噶啦，而家系更加有钱嘅，即系一啲好犀利，做得好好嘅人嚟嘅。咁另外一啲有漫画家啊，有做一啲 game 书嘅好叻嘅人啊，即係当年啊2000年嗰陣时係咪冇2000年咁嘛 ,1998 年嘅。咁跟住做咗唔知一年到都冇嘅，我就俾人哋踢咗出嚟啦。咁但係当然啦，我二次消沉咗四日到啦，因为我諗唔服气啊，啲客又我嘅啲即係个 know how 又即系知识又我嘅，咁俾你咁赶走，咁啊攞住两万蚊嘅成本嘅遣散费，咁开另外一间公司，咁啊望一望个钟，好似都差唔多系咪咧？阿控制员先生，哦唔系，仲有啲时间，我继续讲落去啦。咁啊，我见佢未了啊，我因为我揿迟咗噶啦，我自己揿迟咗啦，继续。咁啊，跟住就因应住咁啊，四俾人炒咗出嚟啦，咁啊喺度谂，于是咧就自己攞住个夹做 one man band 啦。咁而 one man band 咧，亦都好讲自律嘅，咁啊好纪律啦。咁啊我自己都好有自律。咁咧我记得有一次咧，都几苦下嘅，攞住个夹就针刺嘅，由尖沙咀。我嗰阵时咧就针对一个行业，就系啲招牌佬，因为嗰时招牌佬咧仲未用数码噴畫嘅，都仲係用啲傳統戒指嗰啲咁樣。咁我就由尖沙咀行到邊啦，長沙灣，應該係荔枝角。咁嗰個咧咁啱有個朋友喺度開公司嘅，我就上咗佢度，我飲汽水。嗰時夏天啊， 咁我就饮汽水，就饮咗两罐可乐咧，就哇，咕咕咕，爽到质不得了，人生最开心嗰两罐可乐，我到今时今日都仲记得。咁因为咧，我真系由 cold call 由嗰度扫落去，咁而呢咁嘅过程咧，令我识咗一扎呢班客，而呢扎客咧，带嚟我未来咧一个几黄金嘅几年啦。啊，咁唔讲赚几多钱啦，咁啊上一次讲咗呢个后悔，咁啊赚好多钱，总之足够我真系每一年系换一次车嘅。啊，讲紧唔系用，唔系换大发射呢啊，唔系换架 Suzuki 啊嗰啲嘅，系换啲欧洲名车都得嘅。咁你可想而知呢、這个咁嘅 trip 咧，即系咁行咧，即系当然唔系就系呢次啦。我有时会洗嚟话洗深水埗啊，我会洗嚟话洗铜锣湾啊、北角啊咁去洗，咁带嚟一扎客户。咁呢一扎客户咧都养咗好多年。咁所以我觉得心路历程嗱，今日我又唔知道，我唔知道时间啊，咁诶，我咁跟住就开始开拓我人生，而家我做紧嗰个职业啦。咁苏花就成个演变过程就咁样啦。下一节我会同大家讲下个性。咁我讲紧梗系创业嘅错个性啦，同埋做嘢应该要点做咧，同埋拣咩行业咧。同埋我会分享一本书，咁呢本书呢係我好推荐俾大家听嘅，咁记得一阵间继续生意好啲，好，下一集见。